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在此刻放下工作，放松一下心情，打开手机，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来点播一首最想听到的歌曲，或者说送出一份最想要送出的祝福和想念都可以。所以这个时候放松一下，不要再想工作啦，要记得吃饭，而且要记得在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节目当中音乐这份的祝福和想念。我们首先来听到在今天的开场曲当中，高个子这位朋友，你真的是个很高的个子吗？12:02点播的歌曲来自五月天，温柔。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哪些朋友来了。比如说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最佳羁绊考拉说今天的天气不太好，然后 Mr. 白也来报道了，雪说要送给我今天的蓝天白云和青山，还有特洛伊、宋丽、豆豆、李萌，还有夕阳、木木、小龙、零下七度，还有 WSQ。欢迎各位，这是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来进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其实是要恭喜这位朋友了， Sunny 给我留言说呢，昨天终于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希望非常的希望十年之后在纽约广场能够在纳斯达克广告牌上看到自己的广告。而在这些年所有的重要节点，比如说失恋、考研、辞职，都是接下来这首歌陪伴我度过的。今天我也想再次点播，希望这首歌能够陪我的公司一起上市。心不了情，萧敬腾。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们希望在电台和声音当中跟着各位一起回到最开始我们听广播的那种情怀，那种纯洁的感动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去祝福和想念。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在之前就已经被这位朋友提前预定的。宋丽给我留言说，今天9月12号是母亲的忌日。去年她离开了我，至今我对母亲的思念一日都不能停，总是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回忆起母亲的勤俭持家，回忆起母亲对家里面所有人的好，对母亲心存愧疚，也心存感激，心存不舍。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送给母亲一首歌，《烛光里的妈妈》，一首老歌了，在12:13为你送上。如果有来世，我还是您的女儿。这段想念来自宋丽。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十二点，锁定收听哦。 今天继续我们从昨天开始的一个猜歌名的小游戏，依旧是由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提供的一张照片。如果说你也觉得对自己的对于音乐的了解有一定的感觉的话，此刻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直接回复猜歌名三个字。今天是另外一张图了哦，你可以告诉我看到这张图片你会猜到是哪一首歌曲呢？同时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进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12点18分，这是来自平台上的谢谢，他说昨天跟强哥一块儿去五台山了，也听到了节目当中的祝福，就像曾经领证那天他对我说的话一样，余生有你真的很好。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点播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送给我的老公。此刻通过节目把这样的一份带有爱情浪漫的祝福送给你，来自谢谢的点播。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午后的阳光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伤口来回穿行城市，一直写难存的文字，在寂寞的夜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风光稻城或是巴黎，坚持看云淡 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来自许飞。而且借着这首歌呢，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大学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特别的好，叫做《我们始终牵手旅行》，讲的是小两口夫妻两个人会经常想尽办法在一年当中把各种假攒到一起，然后休一个长假，一块儿去牵手去到世界各地去观看美景。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作家，两个人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来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风景之下心灵变化，以及他们爱情的行进之路。如果你也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这本书《我们始终牵手旅行》，里面的文字和照片都很温暖。希望有人能够陪你看云淡风轻，也希望有人陪你经历酸甜苦辣。接下来要给你分享的这首歌曲，这是在进入半点之前来自叶未央给我的留言。他说，作为一个70后的大叔啊，他说我很自豪地说，18年前我是唱着这首歌向我老婆求婚的。那个时候呢，老婆一直以为我不会唱歌，但是当时那一刻完全被镇住了。所以今年突然想在此刻的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曲，而且我儿子也上大学了，来听到谭咏麟一生中最爱，叶未央当时的求婚歌曲。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点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心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想你，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 每一天的阳光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头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继续我们的今天猜歌名的游戏，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回复关键词猜歌名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今天的一张图片，来看看你能猜到什么样的歌曲啊。啊，已经有很多朋友猜对了，然后包括这个水与火的缠绵可能猜的是冰糖葫芦，然后还有 Mr. 白啊，一开始猜盛夏的果实，你觉得它应该代表的是哪一首歌呢？同时也欢迎各位在这样的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寒蝉，他说想给妹妹萧萌点播一首告白气球，在此刻12:40送出，希望她能够开开心心的，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听到周杰伦。 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 还说我愿意。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如果你也希望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祝福，点播一首歌曲，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一起来写下来就好了，然后就可以发给我。错过了直播没有关系，因为24小时你都可以在这里面留言，我会在第二天的节目当中，在上之前呢，把这些留言整理一下，争取每一首歌都为你放出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白马淀，他说四年前的时候初三备考体育，每天下午都要在操场上跑圈，当时放的音乐就总有一首歌，邓紫棋的泡沫。我和那个女生是两年的同桌，我们的关系甚至都已经好到了这个情侣的层次了，但是为了不影响考试，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早恋，也始终没有人去捅破那层纸。后来中考结束毕业的时候，他还写信告诉我，他说将来他要唱《泡沫》这首歌给我听，可是到现在四年都已经过去了，我已经到广州这边上学了，他也到了加拿大，这首歌再也没有听他唱起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听了好多好多朋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爱情故事，所以让我想到了这首歌，希望能在节目里面点播一下，再一次回味曾经错过的那个人。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 一株旧木，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玩了一个小游戏，看图猜歌名，已经有很多朋友其实猜中了这个正确答案了。念一下吧，比如说 Mr. 白、最佳羁绊，还有谢谢雪，都已经猜出来了是山楂树之恋。也要感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提供这样的照片，让我们在中午这样的一个休闲惬意的午间时光，跟随音乐玩了一个游戏山楂树之恋。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在这段时间你也可以提前预定9月24号中秋节这一天的特别节目当中，你希望送给家人什么样的一份声音祝福，一份礼物，你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直接告诉我。除了日常点歌之外，也可以在中秋节这一天提前留言告诉我想要送出的祝福和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南言，他给我留言说，在上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下课时播放的一首歌曲，今天也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这首歌可以拉着全班所有人一起在教室里面跟着唱，那时候觉得很无聊，可是今天想点播这首歌呢，是因为发现当时那些所谓的无聊的日子其实都是最美好的记忆，而且都是永远回不去的曾经了。每个人都是青春洋溢，也每个人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渐渐的成长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结尾要听到来自王力宏，在他生日的时候，他和他的歌迷一起合作完成的这首歌曲《爱因为在心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这首歌曲来自南言点播。 当我睁开双眼，每一天都会记得大家的笑脸，明白心中勇敢又多了一点，曾经哭泣也会看不见，未来总会有别的心愿，就让时间坚持着信念，用音符画一个圈，经过都会被纪念，我想爱永远会留在你心间。其实你会给我笑脸，让我感受有爱的原点，快乐的过有风有雨的岁月，希望和相信在所难免，总会经历漫长的严寒，让这一切在我们心中沉淀， 用旋律写成心间，放入你的心里面，手牵手记录我们爱的寒暄，用音符画一个圈，经过都会被纪念，不想爱永远会留在你心间。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梦，